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赛场信息实时传递，体坛内外尽在耳边，金歌快报。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歌铁马，我是小丽。 你好，我是孟群。 这两天天气炎热哈，也提醒大家，炎热的同时呢，还会时时有雷雨啊，或者是强对流的天气来打扰，所以您要在今天安排周六周日活动的话呢，要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 对，今天7月16号星期五，明后天呢进入到这个两天的双休日啊。进入7月份以来呢，咱们北京已经连续多次出现了强降雨，尤其山区和浅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非常高，所以说请您减少或者避免前往一些危险地带，包括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去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在您下班的路上啊，跟我们保持互动。节目中给您介绍以下这些内容：2021年的中超联赛第五轮，晚上7点半，北京国安队将会迎战河北队，地点呢是在江阴市体育中心。我看了一下，晚上差不多7点半哈，29度左右，也是有点小阴天那种啊。但是晚上反正也黑了，没关系哈。我们也会啊连线新浪的记者袁野，袁野跟我们说说河北队那边的变化哈。 另外呢，金敏哉啊无缘东京奥运啊，由朴智柱来代替，这也是原来广州队的韩国籍外援。 因为很多支球队出现了新冠病例，所以 K 联赛官方也宣布他们的8场比赛延期。 另外，这联赛的亚冠球队的6人新冠阳性，涉及到川崎前锋和大阪钢巴。 王新宇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了网球的巡回赛的8强。 天津队呢送出今年的5号签，交易得到北京内线李佳毅啊，将会连线一下北京报的记者宋翔做一下介绍。 今天 CBA 的一些动态我们实时的都和大家关注啊，尤其首钢的情况。东京奥运倒计时，给您介绍巴赫在广岛参加奥林匹克休战纪念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休战。 巴赫请求建议委考虑允许观众入场。 另外，国家击剑队举行出征东京奥运会誓师大会。 马龙刘晓彤领衔北京市18位运动员出征东京奥运会。 美国和澳大利亚男篮热身赛被取消。 坎贝奇宣布退出奥运会。 而德约科维奇宣布出战东京奥运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介绍北京冬奥组委和国家体育总局举行反兴奋剂工作签约仪式。那今天晚上呢，将会有中超联赛的补赛哈，第五轮晚上7点半，北京国安迎战河北的比赛，也会由王毅来为大家准时转播。那咱还是跟以往一样吧，预测一下比赛的走势，说说比分是几比几啊？您给预测预测哈。 在聊天室里大家都来了啊，18点哗啦，大家全都呼噜都进门，一开门全都涌入，哈哈，我是曼联说了，3-0拿下他们没问题啊。马路口预测国安比分2-1，咱们赢。葛大爷是4-1。 哦，怎么着还让人进一个呀？ 家里人3-1，对后防还是没信心。 行，大伙儿预测哈，也可以说说理由。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等着大伙儿。豪门盛宴过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小饭桌上了啊！中超联赛终于又要开始了，第五轮的这个补赛，晚上7点半，北京国安和河北队的比赛将会在江阴市体育中心来进行。那昨天呢，赛前发布会的情况哈，我们还是请记者王毅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今天北京国安队就将在中超第五轮的补赛中面对河北队。尽管6名国脚已经归队并进行了合练，

嗯， 因为本身我们说虽然河北队其实上半年表现不错啊，他今年中超其实前四轮你看第一轮是武汉打的，对对，两胜两平，第一轮平了武汉，第二轮赢了大连，第三轮赢了天津，第四轮最关键是他跟申花都打平，而且是最后90分钟才被申花最后扳平比分。 嗯， 但是当时其实马尔康啊包括那些其他外援还在，但是这个休赛期球队这个欠薪问题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包括跟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沟通啊，这个股权这个重新这个规划呀都没有完成，包括之前还甚至传说他们能不能进入赛区都有一些危险，现在是虽然进入赛区了，但是这个球员们这个心气儿啊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想从这个双方实力到这个士气上的对比，国安今天晚上应该是更占优一些吧。 嗯，那也有朋友还提到说今天晚上都有谁会有发挥，比如说唯有战斗就说了张玉宁预计禁区前沿远射什么的， 这个首发出来了，我不知道小弟那边你现在有没有拿到， 我还没来得及，那你给大家说一下。 对，就刚刚首发出来的守门员是侯森，然后四个后卫于洋，看来于洋已经好了，然后李磊，然后靳鹏翔、于大宝两个中后卫，于洋跟李磊是左打的三中卫嘛，现在是靳鹏翔、于大宝加上李磊、于洋，那看看是谁打右后卫啊。 嗯， 然后中场呢是有池忠国，有张稀哲，还有索萨，还有曹永静，然后前面是这个张玉宁，对，还有一个高天意。 嗯， 这个阵容有点没太看明白，就是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那张玉宁自己突前的话是打了个361吗还是这个451啊，一会儿再看看这个主力阵容是怎么排的啊。 嗯， 然后这面河北队是有一个河北队还派出了三个外援，不错呢啊，梅米去年在队的这个外援是打这个中场的，然后塞尔纳斯去年从这个今年从深圳租借过来的，然后他这个小保利尼奥这三个外援都打了，然后前卫还有王秋明，守门员是池文一，后卫线上是崔林、张成栋、潘喜明，他还有一个然后两名小将，还有三名 U23 球员，河北队今年派出了三名 U23 球员，前锋廖伟，前卫姚旭晨，还有前卫张辉，三名 U20 球员。 嗯，因为我现在还没翻到，可能你看到的比我的早，我还想 我这个是在这个前方的这个，因为有一个这个或有一个官方的这个发布群，第一时间我就拿到了。 哎，要说靳鹏翔这个名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 已经因为他已经这个之前曾经租借到大连呢其他球队，然后重新回到球队，因为他跟国安还有合同嘛。 嗯， 我想这个时候咱们后卫线可能也是人员可能需要一些轮换嘛，但是我看今天于洋跟于大宝都打了两个中后卫啊。 嗯， 那我不知道靳鹏翔上去是打右后卫还是说靳鹏翔就打这个中后卫，因为右后卫的位置上正常王刚现在是有伤，但是江涛回来了，江涛是今天进入替补阵容了。 嗯， 我不知道，另外金泰妍也进入替补阵容了，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一会儿咱们看看吧，是不是在休赛期靳鹏翔在练着打这个右后卫，但是靳鹏翔这个身高能是打右边后卫吗？如果是打三中卫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今天欧洲杯好多球队都采取这个三后卫的打法，是不是这个比利时也把对比利时也把国安这个改造成了这个三后卫的打法啊？咱们可以看一看。 还有估计可能靳鹏翔因为他自己是不是练的比较多呀？像其他的国脚又踢国家队的比赛，然后咱们其他的队员都可能休息时间相对要少一点。 靳鹏翔是一直在跟队训练，但是我就说不知道他今天我刚才提到是打右后卫还是打中后卫。 左边 如果在右后卫的位对，如果在左边应该是李磊。右面的话，我说正常是有金泰妍，对，还有杨帆都可以打，但是金泰妍、杨帆他们今天都进入替补阵容了，包括江涛。看一看吧，看看比利奇今天会到底排出一个怎么样的阵型吧。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阵容对于国安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就一个外援也首发了，已经就一个外援 是，已经拿出所有了。 对，然后其他国脚我们也都打了，张稀哲呀、张玉宁啊、李磊呀、池忠国呀，都报名了。哦，今天李可是没有进入名单，还是说李可为球队助威。李可是这场比赛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 怪不得昨天他发了微博，原来是上不了场。 对，李可没有进入名单啊。 嗯，好，那我们一会儿7:30的时候也会和大家一起哈来分享这个今天的这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虽然是补赛，但是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了哈。 好的， 谢谢宋慈，谢谢。刚才我还说呢，我还问我同事，哎，我说原野的微博名叫什么来着？说宋慈，我找原野找了半天没有。 原野叫我晨哥都行。好了， 好，那我们看比赛啊，再见。 好，再见，原野老师。好。而且刚才呢很有意思，我们的对话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分析到，就这个阵容出现之后呢，估计对手也得晕。 你看咱们跟队的记者这么长时间，哎，这是他怎么安排的？我想有可能夏天的时候，因为很多国脚都不在，所以咱们自己的人呢练得多一点。 其实呢，这也就是说，大家刚才在录音到这个报道当中也都提到了啊，就是咱们的国内球员肯定是出战的机会会非常多，但是这样一个人员的使用的话，有的时候呢会让大家突然间一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啊？板桥头条分析，咱们打的是3-4-2-1。现在甭管打的是几几几，关键是右边后卫这个位置到底是谁来上。当然有的朋友说了，这金鹏强呢在施密特时期曾经打过边后卫啊，所以说当然这边后卫的话，左边后卫的人选他不是随便乱动的，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的话非常特殊，因为左脚的这个球员的话相对非常少，而且呢在助攻这个环节当中李磊的作用非常明显。右边后卫的话呢，江涛没上，估计也就金鹏强了。 嗯，那看看哈，今天晚上用了相对比较陌生的这个阵容之后哈，效果怎么样？ 嗯， 当然也有朋友说河北没关系，仨外援不足为惧。 哎， 啊，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能力哈，那看看双方的 尔康不在 啊，来看看双方的交手哈，一共有10次交手，国安呢是5胜1平4负，上个赛季相遇的时候呢，咱们是1胜1平，还是占据优势的哈。这个赛季之前，河北队前四轮是2胜2平。 那么国安队前四轮的比赛的话，咱们还是梳理一下，分别是在4月23号的，当时是1-2输给了上海申花。那么28号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咱们是1-3输给了上海海港。第三轮比赛是2-0击败了大连人队。那么第四轮比赛，也就是在这轮之前的一场比赛，是2-0战胜了武汉队。 嗯，咱们这赛季上来就2次输给上海的球队啊。那今天呢，韩国足协也官方宣布取消对于金敏在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征调，韩国国奥队呢将会挑选前广州队的外援朴智珠来取代他。预计朴智珠今天晚上将会去国奥队报到。那其实从一开始呢，北京国安呢就没有同意金敏在要去打这个奥运会，而且韩国国奥队呢也没有从国安方面获得任何参赛的许可，因为奥运会举办日期呢是不在国际比赛日期间呢。那如果说你要叫球员去踢这个比赛的话，是需要所属俱乐部同意的。但是呢，金敏在一直虽然说没有同意吧，他还是跟着国奥队训练了。由于和国安队有半年的合同，所以他和他的经纪团队也在积极的在欧洲那边寻找下家。期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报道过哈，像传出了葡超的波尔图队一度也是非常接近想购买他，但无论是波尔图还是国安吧，都不希望他去参加奥运会。 嗯， 那么金敏哉也一直都没有完成这个转会哈。那么朴智珠已经在6月21号已经开始自己的这个个人服兵役的过程了，所以说如果这一次他在服役期间随队去参加奥运会，假设说韩国队可以夺得奖牌的话，那么替补的这位朴智珠的兵役之旅也可以结束。 另外，昨天晚上的2021赛季的中超第五轮补赛呢，其实在广州赛区呢是率先进行了一场，就是广州队啊对阵河南嵩山龙门，凭借着艾克森的进球领先上半场的广州队。那下半场呢，因为张琳芃送出了点球，最终呢和河南队战成了1-1。这场比赛之后呢，广州队是5战2胜2平1负，排在 A 组第二位，河南队是5战3平2负，位列 A 组第7。 来看看其他俱乐部，昨天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引进了第一位外援，今年33岁的巴西球员马格诺克鲁斯也完成了啊加盟金门虎的各项手续，今天他也去苏州了，在赛区和队伍会合。 他是出生于1988年5月2号，马格诺鲁克克鲁斯，他是出道于著名的达伽马俱乐部培训系统。2008到2009赛季的第一次进入到俱乐部一线队出战巴西乙级联赛的时候呢，曾和国内球迷非常熟悉的卡尔德克啊，就是深圳佳罗叶的外援，有可能会规划，还有特切拉啊，这是都是他的队友，而且同场竞技过，只不过后来逐渐各奔东西。马格诺克鲁斯呢，能够胜任中场和前锋很多位置，职业生涯中呢，曾经有在日本大阪樱花队，还有韩国济州联队两支东亚球队效力的经历。 18赛季呢，效力于韩国济州联队的时候呢，曾在亚冠小组赛对阵广州恒大队，当时的广州恒大队比赛中呢，他曾经打入一球，这算是他曾经留给中超球队的记忆。 那么在2020赛季呢，克鲁斯在自己国家的巴西乙级联赛叫巴西雷加塔斯队效力，那中甲的江西北大门队呢，今年初就促使他以自由的身份啊来到中国。中甲联赛第11轮武汉三镇1-0战胜江西北大门的比赛中呢，他是首次代表球队登场，打了73分钟被换下。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次登场就成了告别演出了，然后就被买到天津金门虎了。 另外，大连人队的第一场比赛呢是下周一在江苏昆山进行啊，对手是上海申花。今天呢，大连人队是从大连出发，乘坐飞机前往无锡，然后从无锡乘车到苏州赛区的酒店入住。目前大连人队呢只有一名外援博阿腾在队内，好在呢相对于后卫线呢，球队现在更需要的就是外援前锋。而作为大连人队的后防核心，代表瑞典队参加了欧洲杯的丹尼尔森已经在7月11号从西安入境，并开始接受14+7的隔离。实际上来看呢，隔离结束以后啊，丹尼尔森应该能够赶上第一阶段的最后4场比赛。至于另外两位外援拉尔森和贾尼松，参加中超第一阶段的是彻底没戏了。 那说到这个转会哈，国内夏季转会其实在内援的教育当中最为重磅的，也就是天津金门虎从上海申花租借了中卫金洋洋，只有50万。还有就是咱们回收了自由身旧将江涛，这就算是比较有动静的了哈。所以说夏季窗口呢，也成为中超俱乐部释放冗员、降低开支的市场。不少中超的球员被外租去了像中甲呀，或者是中乙俱乐部哈。例如说深圳就把葛振租借到了中甲的梅州客家，河北呢把祖鹏超租借到了长安竞技，还把刘静租借到了中甲的四川九牛队。那中超外租人数比较多的是青岛和广州城，大家也是希望哈，这反正球员也没球踢嘛，还不如就租借出去哈，既有球踢，也有球员的这个收入哈。 另外呢，这个外援交易方面呢，目前已经是官宣的最大手笔啊，就是武汉队从这联赛这个札幌冈萨多签下的巴西中锋叫安德森洛佩斯。日本媒体报道说，洛佩斯的转会费呢是300万欧元，和日元大约是4亿日元。虽然27岁的洛佩斯呢，在札幌还是队内的最高薪，年薪达到了折合是欧元啊，达到38万欧元，但是在中超薪水啊是不会超过200万欧元。这个赛季呢，在这联赛呢，洛佩斯出战是14次，射入12球，加上天皇杯16场14球，延续了今年中超从日韩联赛强挖高性价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潮流。 对，虽然咱们钱也不多了，跟以前比哈，但是要比日本啊、韩国还是要高一些哈。那中超外援其实大牌的也在加速逃离，例如说广州队的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都已经走了，海港队的阿瑙托维奇离队呢基本上也没有悬念，那奥古现在也是意兴阑珊。此外呢，青岛队的斯洛文尼亚中场波波维奇也已经走了。 那么导致中超这个夏季转会市场进入到冰河期的原因呢，其实除了足协的四大帽政策和去年疫情的影响导致各俱乐部呢全面紧缩银根之外，还在于中超啊，为12强赛压缩了赛程，从原来的30轮压缩到了22轮。7月下旬到8月下旬密集比赛之后呢，要面临长达3个月无球可踢的局面，然后又要在冬季踢完剩余的赛事，也就是今年有跨年的联赛，所以很多的不确定性，让外援肯定也是，哎呀，这个想的有很多的想法吧。 在全北和大邱参加完亚冠联赛之后，全北呢就有一个教练确诊，而大邱呢是一个球员确诊。这个月以来 K 联赛另外一支球队城南 FC 有15位感染者，包括9个球员，还有6名工作人员。济州联队也有一名球员确诊，这形势也是比较严峻哈。所以说 K 联赛就宣布了，马上接下来的8场比赛要推迟进行，补赛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那说到的这个球队呢确诊的话，这联赛官方昨天宣布啊，之前赴乌兹别克斯坦踢亚冠小组赛的传奇前锋和大阪钢巴一共6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分别传奇前锋2名工作人员以及大阪钢巴的2名球员和2名工作人员。之前呢跟传奇前锋亚冠同组的官在回国前呢进行双检的时候呢，有个别成员检测结果是阳性，昨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这则消息。 我深度怀疑是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咱们碰到了传奇前锋嘛。好，再来看日本神户胜利船俱乐部的官方消息，古桥亨吾转会到了苏超的豪门凯尔特人队，今年26岁，是一位边锋，这个赛季表现 现出色，出场20次，贡献14球，2助攻。他在日本国家队也有过6次出场，打进3球。算上古桥、亨梧，凯尔特人队今年夏天已经确定了4位引援。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英超方面的曼联已经以总计6800万英镑，大约合94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签下了皇马的中卫拉斐尔瓦拉内和马竞的边卫基兰特里皮尔。俱乐部预计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进行官宣。这两名球员的到来呢，将为索尔斯克亚的球队带来强大的后防力量。 再来关注意甲。昨天穆里尼奥执教罗马之后迎来了首场热身，结果红狼是10-0大胜了当地的球队蒙特卡蒂尼。前锋马约拉尔上演了帽子戏法，扎尼奥洛半月板重伤之后复出，这场比赛打进了一个点球，而且在下半场还戴上了队长的袖标。 另外今天的那不勒斯俱乐部官方宣布呢，和意大利的右后卫迪洛伦佐达成了协议，双方呢续约到2026年。迪洛伦佐呢，现年是27岁，上赛季为那不勒斯出战49次，打进4球，送出了8次助攻，刚随意大利赢得了欧洲杯的冠军。 据报道说，意甲联赛将会从2022到2023赛季开始禁止球队身穿绿色球衣。据了解说呢，这个规定是应转播商的要求而做出的，目的是希望避免球衣与球场的草皮撞色。此前有意甲球队的客场球衣采用了荧光绿的配色。那目前在意甲球队当中，萨索洛的主场球衣是绿黑剑条样式，所以还不知道这个绿色是不是要改啊。我一下就想到了国安。 对啊， 你们国安用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觉得跟这个草皮融为一体啊。 但是有一点，就是每次看到国安的球员总觉得比其他的队员瘦小一些。 嗯， 他们说就是因为球衣是绿色的缘故 啊。我记得曾年的爱尔兰队的话被称为是绿色波浪嘛，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那也是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 也不知道意甲是不是最终是这样确定的哈，不知道要不要改哈。这是足球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再来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WTA 250赛布拉格站女单的第二轮比赛中，我们中国小将王欣瑜3-6、7-5和6-1逆转战胜了梁恩硕，她在职业生涯首次能够打进巡回赛的8强。 另外昨天的第20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5赛段，共和到西海镇的比赛。那么来自瑞豹车队的155号车手王强冲得赛段的冠军。第五赛段之后呢，四色领旗山的这个都没有换人啊。来自甘肃银行队的彭鑫继续身披象征总成绩第一名的黄衫和青年最佳白衫。青海天佑德队的李白森继续保有代表个人冲刺积分第一名的绿衫，他的队友张志善继续身穿象征爬坡总积分第一名的圆点衫。而今天呢，环湖赛将进行第6赛段，青海湖到这个茶卡天空1号的比赛。 据报道说，今年美职篮的选秀大会呢，将会在篮网的主场巴克莱中心来举行。 另外，今天的瑞士女网的名将、2次打入法网4强的巴辛斯基宣布退役。受伤病困扰的巴辛斯基上次参赛啊，是在2019年的9月份。他职业生涯呢，单打的最高排名是第9位，还曾经和辛吉斯搭档，在里约奥运会收获了女双的银牌。 来看看大家的微博和微信哈，我们说了今天晚上的7点半，北京国安和河北的比赛呢，我们也会转播哈。7点半的时候由王毅为大家带来转播，您一定要听哈。赛前我们可以预测一下比分啊，聊聊走势哈。刚才说了这个首发阵容。我们刚才在翻这个首发阵容的时候，咱们手里还没有，估计这会儿应该有了哈。 嗯，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也可以来讨论讨论。靳鹏翔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刚才国安495说千年等一回啊，这靳鹏翔终于等来了首发的机会，太不容易了。 这个我们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首发阵容啊。这个刚才这个袁野在连线的时候呢，提到了守门员侯森嘛，大家非常期待啊。那和后卫线的话，靳鹏翔呢，根据目前来的排位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在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那中后卫搭档还是大宝和于洋啊，两位来自于家的啊，于家将。哈哈。那左边后卫呢，4号李磊。那中场呢是索萨、智中国啊、希哲和高天翼，而前锋线是曹永静和张宇宁搭档。 刚才495还说呢，盯死河北外援前锋， 嗯， 防守这个不要出错，全队零封对手，高光表现这一回两回，也就这一两回，所以要且行且珍惜。

一种气势，就像势如破竹一样就往下走。 除了自由体操吊环鞍马三枚金牌，李宁还获得两银一铜，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奖牌王。迄今为止，他还保持着中国运动员单届奥运的奖牌数记录。李宁赢得过国内外比赛100多枚金牌，14个世界冠军。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30多个体操动作中，他贡献了4个，其中吊环2个，鞍马1个，双杠1个。 我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是穿着外国品牌站在领奖台上，希望未来的中国冠军不再存有这个遗憾。 退役之后，他创立的体育品牌李宁，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产业龙头企业。 其实体育会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带来一种积极向上，增加自信，去追求自己梦想，超越这个极限的这么一种激励。我们有梦想，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我们有这样一种激情去创新，这一切皆有可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孟泉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哈，说说 CBA 北京首钢的一些动态。 那么最近呢，有这个我们的同行像宋翔啊，作为篮球记者，他介绍说呢，天津男篮送出了今年选秀的5号签，交易呢得到了北京男篮的内线球员李佳毅。 嗯， 五号签呢，应该也是北京男篮队史应该最高的一个选秀签位啊。 嗯，有关首钢的变化哈，我们请宋翔亲自跟大家来说说。你好，宋翔。 嗯，主持人好。 嗯，今天看到了你的文章哈，也给大家说说这个交易哈。 对，确实，在今天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北京首钢队呢刚刚跟天津队完成了一个就5号签的一个交易，那他们送出了呢内线球员李佳毅，得到了5号签。应该说呢，这个呢是一个据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是一个3赢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首先北京首钢队呢，他们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个选秀的签位，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选秀呢应该说是一个选秀大年，而且呢有很多的这种年轻才俊，也就是大学球员呢参选，所以呢在今年呢有一些比较好的球员呢可能会在日后啊成为球队的一些可塑之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首钢队呢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提升签位的方式呢选择一些这种年轻的好的球员。如果仅仅是按照之前的一些排位呢，北京首钢队只有首轮的一个第12顺位的一个签位，这样的签位呢比较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很难选择比较心仪的球员，所以他们提升了签位。但同时呢，他们送出了李佳毅，李佳丽之前在北京首钢队效力了2个赛季，没有出场，更多的时间呢是在这个发展联盟当中打球，曾经获得了发展联盟的 MVP， 但是呢他始终呢没有代表首钢队呢出战了一场 CBA 的比赛。对于这样的这种球员呢很可惜，因为呢他当时呢北京首钢队从同曦队得到李佳毅之后呢，其实还是对他有一些期待值的，但是因为后边的一些原因，他始终没有代表北京首钢队去打球。这次呢送出李佳毅之后呢，来到了这个天津队。我们知道天津队呢他们比较缺内线，虽然引入了张昭旭，但是呢他们其实一直希望呢能够给张昭旭呢配备一个重要的轮转球员，而李佳毅呢确实符合这样的这个角色预期。所以整个来看呢，无论是对于李佳毅而言，对于天津队而言，还是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呢，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三方呢才很快呢就达成一个协议。而今天的上午的时候，其实北京首钢队呢也是就这个事情呢进行了更多的手续的办理，所以呢应该是在最快是在明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消息出来。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有比较高一点的选秀签位，那有哪些大鱼有被我们盯上吗？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球迷呢比较关心。应该说在之前呢北京首钢队试训了几个球员，其中之一呢是李伟浩啊。这名球员呢其实如果熟悉 CBA 的听众呢可能会熟悉，他是呢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个内线球员，身高呢2米05啊，体重呢不到100公斤，实际上他整个的一个身体的这种类型呢有些像朱松伟，或者说有些像王少杰，但是呢跟他们的特点呢又不太一样。有一些球评认为呢他的这种特点呢 是朱松伟跟王少杰的一个结合体，既有王少杰的一些运动能力，又有朱松伟呢这种持球以及投篮的一些这种感觉。所以呢应该说李伟浩呢他的整个的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样的内线球员其实北京守望队呢也是比较欠缺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虽然说有李慕豪、范子铭这样的高大内线，还有像朱熹这样的投射型的内线类型，但是呢像是四号位呢，我们如果多一种选择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术的体系的丰富是一种选择。所以呢是不是能够选择这个李伟浩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呢毕竟在之前的四个签位呢还有这些球队可能会选，但是呢之前的试训呢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那也看看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够有缘分啊，跟北京队牵手。那我之前也是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比较关注，林书豪的情况哈。 对， 因为天也热了，他这边也没什么球可打，国家队也要去打梦之队，他是不是考虑可以回来看看哈？ 对，书豪呢，其实呢，最近呢，近期或者这一直以来也都是在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训练状态。我们知道之前呢，他跟北京守望队达成了是这个续约的协议，但是呢，后来呢，又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就是新赛季有可能是全华班，所以呢，这也可能影响到书豪的一后续的情况。但是据我了解呢，北京守望队呢正在给书豪办理工作签证，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近期呢，书豪会回到中国。但是呢书豪呢一方面呢有一些这种商业的代言活动要参加，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跟北京守望队去会合，因为我们知道新的赛季到底初期是全华班还是说赛会制加有外援的状态呢，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确定。所以呢书豪呢可能要根据到时候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而定，但是他会先跟北京守望队进行一些会合，以及呢看看后边的一些发展情况，再定他未来的一些打球的方向以及职业的规划。 也就是说近期我们有可能会见到他哈。 对。 谢谢这个宋翔的分享啊，我觉得特别新鲜，大家也挺期待的哈。希望首钢队无论是新人啊，或者是老将，或者是熟人哈，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哈。 对。 好，谢谢分享，再见。 再见。 东京奥运倒计时。好，接着给大家介绍东京奥运倒计时。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七天的时间。 国家委会主席巴赫呢，今天访问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出席奥林匹克休战纪念活动。巴赫向核爆慰灵碑献花，参观了核爆资料馆，并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会面。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等陪同参加活动。 7月16号是联合国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的开始日。东京奥组委宣布，奥林匹克休战将从奥运开幕七天前的2021年7月16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残奥会闭幕七天后的9月12号结束。那同一天呢，国际奥委会主席、东京奥运会的协调委员会主席柯慈到访了长崎，也是参观了核爆资料馆，在和平纪念馆献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办公室也在昨天表示，古特雷斯没有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计划。在同一天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在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活动，倡导通过体育运动打造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三个国王签署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条约，承诺在奥运会举办前后的3个月里，各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确保古代奥运会参与人员的安全。 199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古希腊传统，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从每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到闭幕后一周停止一切战争行为。2019年12月举行的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2020年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获得通过。之后，由于冬季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奥林匹克休战时间被迫更改。 昨天，据日本共同社援引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向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请求， 未来在日本的疫情形势得到缓解的情况下，考虑允许观众进入到赛场现场观看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将开设中国加油站电子邮箱，接收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的邮件，每天将精选几封发布于使馆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赛事结束以后，所有邮件将转交给中国代表团。 这个电子邮箱大家感兴趣可以试试哈，英文的 Tokyo2020China GoGo 两个 go 哈 at163.com， 大家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呢去浏览一下哈。中国击剑队出征2020东京奥运会誓师大会昨天在北京老山国家队训练基地举行。中国击剑协会的主席王海滨鼓励全队在奥运赛场拿出一如既往的勇气和决心，拼出血性，勇于亮剑。那作为国家奥运路上坚定的保障，协会全体工作人员呢还为即将出征的队伍送上了一首原创的诗朗诵《家中有我》。 东京奥运会击剑项目呢，一共设12枚金牌，15名即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剑客当中，9人获得了个人赛、团体赛的双席位，3人将只参加个人赛，另有3名选手呢作为替补只参加团体赛的 P 卡。 嗯，昨天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们这一次北京的选手有18位将会参加15个项目近30个小项的比赛。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老将，像马龙、曹原等等一些选手呢，都是具有奥运参赛经验的。其余的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捋一捋啊，方便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关注。比如说乒乓球项目呢，马龙龙队将会参加单打和团体项目。那么在团体的替补啊人员 P 卡当中呢，有北京队的王楚钦。 嗯。体操项目当中呢，肖若腾参加男子团体和个人全能的项目的比赛，唐倩静参加女子团体和个人全能的比赛。 嗯，田径方面，哎，对了，就是老将跳高老将王宇将会参加。 另外，网球方面的杨昭轩啊将会参加女子双打的比赛。 足球，女足当中有北京的选手王彦文。 另外呢，曹原呢是参加跳水男子双人十米台还有男子单人十米台的比赛，而张佳琪呢参加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花样游泳的集体自选这个项目当中呢，有我们北京的选手冯宇。 而在女子200米蛙泳池中可以看到于静瑶的身影。 排球赛场当中那就是刘铁锤了、 哎、 刘晓彤在啊。 对，男子双打的是刘雨辰。 嗯，击剑项目呢，男子重剑的个人和团体项目当中呢，有我们北京的选手董超。 另外呢，空手道项目当中呢，女子六十一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将会看到这个巩俐的身影。 赛艇项目的女子八人单桨当中，有我们北京选手苗田。 另外呢，华天将会参加的是马术比赛，包括马术三项赛的团体，还有马术三项赛个人两个项目。 女子篮球队当中有我们北京选手潘真琪。啊，说到女子篮球，要跟大家介绍这条消息啊，利兹坎贝奇宣布因为心理健康原因退出本届东京奥运会，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嗯， 据报道说呢，她是因为哈、啊、和澳大利亚女篮在和尼日利亚女篮进行封闭热身的时候和对手发生冲突。而且还产生了肢体冲突，好像言语上也是比较的激烈交锋嘛。总之呢，他后来就退出了。退出之后对咱还是有点好处的啊。 嗯， 澳大利亚女篮和咱们不是同一组吗？咱们小组对手呢还有比利时和波多黎各，所以这组当中最厉害的就是澳大利亚女篮，他们实力也确实比咱强，排在美国女篮之后哈、啊，应该说是实力第二强的队伍。那如果没有坎贝奇的话，那实力受到很大的损失。我悄悄的在心里乐一下，咱们是不是在小组赛的过程当中就比较顺利一点哈、啊？ 哎， 小组前两名将会直接晋级到八强。 对，这个可不叫咱乘人之危，是他比赛之前主动退赛的啊。 嗯， 另外呢，有报道说呢，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男篮热身赛被取消，比赛呢因触发了安全与健康协议被强制取消。之前美国男篮队员布拉德利·比尔、奇才队的这位球星还有格兰特都触发了健康与安全协议。 今天德约科维奇终于宣布他决定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网球比赛， 不容易， 拿下了今年的澳网、法网、温网之后，他会在东京奥运会向着奥运冠军和年度金满贯发起冲击。 今天的白俄罗斯的名将、伦敦奥运会混双冠军阿扎伦卡宣布不会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前包括像小威廉姆斯啊、安德莱斯库啊、哈勒普、孔塔、科贝尔等女子网坛名将呢，都已经宣布缺席本届东京奥运会了。 嗯， 东京羽田机场昨天迎来了一群不同寻常的奥运会的运动员，36匹即将参加马术盛装舞步项目比赛的奥运马匹。那么在机场管理人员高桥智信看来呢，第一批满载马匹的货机到达，对于机场特别是货运团队来讲呢，是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刻。他说，我们将把这个时刻视作东京奥运会最后倒计时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落地东京的18小时15分钟之前，运送奥运马匹的第一架包机在比利时烈日迎来了这群特殊的乘客。他们被安置在每两匹马共享一个飞行马轿的商务舱里面。那么搭乘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的波音 777F 飞往迪拜，停留90分钟为飞机加油和更换机组人员之后再飞往东京。 这一批奥运马匹当中啊，这一群奥运马匹当中，有些呢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英国、荷兰、葡萄牙和东道国日本等代表团的团体赛的成员，有的呢将会代表的是巴西、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和摩洛哥参与个人赛角逐的，还有一些奥运的超级明星，比如说德国骑手伊莎贝尔·维特的坐骑叫贝拉罗斯，他的搭档可是获得奖牌最多的奥运马术运动员哈，还有英国骑手夏洛特·杜雅尔丹的坐骑叫吉奥，那他的主人呢是过去两届奥运会的盛装舞步的冠军。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呢，总共有328匹马经过19个班次被空运到东京。那这届�奥运会当中呢，中国马术队获得3项赛和场地障碍赛2项团体的资格。目前呢，中国3项赛。大部分的这个人马组合已经到达了德国亚琛接受为期7天的隔离，场地障碍队呢将于19号赴德国亚琛接受隔离，两支队伍的马匹呢将于21号和27号分别从比利时烈日出发，乘坐同样的航班，历经同样的行程，飞往东京，入住东京奥运马房。 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是动静最大的一项目，这后勤保障太复杂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北京冬奥会方面的动态。 北京冬奥组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呢，昨天在北京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兴奋剂检查工作框架协议和通用兴奋剂检测服务合同。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表示，这是落实主办城市合同要求，与专业机构合作，共同推进反兴奋剂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北京冬奥会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北京冬奥会反兴奋剂检查站点与设施呢，都已经踏勘完毕。3个赛区呢，共设20个检查点。同时，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反兴奋剂检查工作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分别有60名和20名境外检察官到2地3赛区支持检查服务。 近年来呢，随着咱们国家承办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增多，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国教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等多家反兴奋剂机构共同开发的干血点检测法将正式在北京冬奥会使用。 为了做好2022年国际冰联男子 U20 世锦赛的备战工作，国家男子 U20 冰球队在7月6号到24号在北京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进行2021年度第一期的集训。来自于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北体大的30位年轻的球员入选了这次的集训名单。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米兰魂说了，预测比分这事儿最无聊了。这不是大伙儿闲着没事也猜着吗？您猜一个呀。 最终肯定有一个比分啊，看谁猜的更加准确一些啊。 我又没说，你说我猜是1-0，那这1-0，这一是谁进的呀？是张玉宁啊，还是谁呀、啊？ 哎，我是 李磊啊。 我这曼联说的3分必须拿到手，对吧？你最少1-0呗。 啊、小贤小田地盘说了，我预测就是3-0。 嗯， 然后也有朋友子敬爱国安说了，做好自己，加油。 聊天室里面听见你的声音，说王刚上嘛，王刚连名单都没进，连替补都没进，这伤还没完全好呢。 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名单， 对， 要不老孟你再给大家说一下，是不是刚才都没听见？ 是， 嗯，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首发名单和替补名单啊。咱们的这个国安队的球员是门将一号侯森，后卫线四名球员呢，16号靳鹏翔，22号于大宝，3号于洋，4号李磊。中场呢，30号卢卡斯索萨，6号池忠国，10号张稀哲，15号高天意，这是 U23 球员。前锋呢是37号曹永静和9号张玉宁。那么替补们呢，包括14号邹德海守门员，还有33号马坤岳，这是 U23 球员。18号金泰妍，19号刘欢，20号王子明，24号杨帆，26号柏杨，这也是 U23 的。另外28号何振宇也是 U23 球员，还有29号也江涛，涛哥，这是咱们的这个主力和首发。 嗯。天津那边也说了哈， 嗯 嗯，那来看看大家伙猜的哈，说猜对比分的以后要多给加精、 嗯、 行，小口袋就你这么说了哈，我就这么定了。 哈哈， 嗯， 旁边有些说了，怎么感觉像全运队打河北队呢？就是咱们的国内球员居多， 太多了， 对，打全运会就这样一特点，没有外援、 嗯、 啊， 也行，试试呗、 嗯、 是吧，嗯，估计后边这段时间都得靠自己的球员打了，你也甭多想了哈。 所以说，华为小新感觉这场比赛怎么要平呢？ 啊， 他的直觉是1-1 啊。 哦，就咱们还是不能稳拿三分。 嗯，没有战斗说这马都坐商务舱了，我都没坐过。 嗨，您这就别跟马较真，他坐商务舱，咱不跟他较真，咱没事咱南新舱。 也是，人家俩马坐一商务舱，是不是？ 打起来怎么办？为争座打起来了。 还说我这超级舱、经济舱我都没坐过呢，还没升过舱、 嗯、 是吧？行，以后有机会您升个舱啊。 哎，另外还有这朋友说扭个核桃，纳涅利，这马戴口罩什么样？ 马戴口罩？ 马没戴过口罩，但我知道马要戴嚼子。 嗯，给马戴口罩，你得听话呀，他得哈，嗯。 嗯， 一说这个坎贝奇不来了，大家也说哟，女篮挺有希望啊，你看跟我的想法挺像是吧、 哎、 嗯，毕竟一个重要的核心球员不来，对咱们晋级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哈。 对，建木墩还说呢，建木墩说靳鹏翔首发，这怎么咱这日子不过来了、啊、您怎么对靳鹏翔就那么没信心呢？ 这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弄不好就是状态挺好，要不主教练让他首发呢，是吧？ 对啊，那比利奇人这是职业教练、嗯、也不会随便就拽着人就上场啊。 嗯，当然以前也跟这个王毅他们聊过，说有的时候球员吧，他可能训练的时候踢得挺好的，但你要真比赛的时候呢，可能状态就不像是在训练的时候表现的那么好，有的时候会这样哈。 对啊，但是你作为一个教练的话，你总不能说他训练非常好你就不让他上吧、 嗯、 总得给这个机会让他上场试试，是吧？看他哟，一次不行再给次机会，第二次还不行再给机会，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吗？ 嗯，貔貅刚才也听了我们介绍的这18位哈，北京的选手，哎，也是18颗轻松哈、 嗯、 说了，哎，给咱们北京的选手加油啊。 唯有战斗还说呢，这个预测比分啊、 嗯、 这个玉宁进一个不变，西哲助攻曹永静，小曹加油， 嗯， 2-0 啊啊，2-0，行，这是零封，我爱听。风中的旅行说加班到7点半，回家路上听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直播。好嘞，一会儿7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将会由王毅为您带来今天，北京国安和河北的补赛，这是第5轮的比赛哈。希望国安能够取得3分，高高兴兴的把这分揣兜里。 嗯， 国安，国安，北京国安， 加油。 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接下来是走进冬奥会， 再见。向往的荣 誉。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不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啊、哎，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啊、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哎、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